锵锵三人行，哎呦，成龙大哥这两天给我们聊嗨了。 我没有，你谈一些我心里的话，我就 对。所以啊，这个咱们都谈了两天，国家、民族和垃圾和清洁啊，还没谈谈他的本行呢。嗯，就是这次人家龙哥来啊，是拍电影这个十二生肖，所以为什么马先生来，我说咱们还没聊这个呢。啊，因为他呀，我就觉得他就这种责任感的慢慢起来。早年拍的那个呢，就是打，我是逐渐注意到啊，他是好像是最早的，就是你看他这个小心思啊，他在这个片尾出一些他受伤的，嗯，被打到的那样的花絮，他是最早的。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啊，后来觉悟到很后悔，觉得我拍醉拳教小朋友暴力打，他说我在片尾放这个东西，让他们知道打人是会痛的，嗯，完成一个动作是很难的，他有这个心了。然后接下来呢，拍什么大兵小将，开始思考国家问题了。然后到这个十二生肖呢，开始思考这个文物回归问题。所以你看他这越来越大。所以你拍这个十二生肖，不就是圆明园那个就是兽首吗？ 对， 那个时候给我们闹出很大的这个事件，这个事件怎么就触动了你？ 其实很久，你如果观察我的历史，就看见由师弟出马啊，龙少爷开始，龙少爷将近三十年了，已经讲人家盗国宝出去卖，我阻止他们盗神话啊，醉拳二也是一些外国人奸商把东西拿出去，我也阻止他们盗神话。我说没有一个人到人家的博物馆，国家把人家的博物文物偷了摆在自己国家的博物馆，说是帮我们的保全，其实是占为己有。我说这种情形是可耻的，因为我常常在国外跑，看见一些为什么人家的那个铜像或者那个像的鼻子在你的博物馆，而且头在埃及，胡子在你那边。那个我在吴哥去哭， 吴哥窟柬埔寨， 半个脸没了。 在法国博物馆呢，是吧？ 头不见了。那我到忽然间有几年后，我到人家那个，哎，这个就连起来了。现在他们讲得很伟大啊，世界一体化，地球一家人。长城的不是属于你们中国的，是属于全人类的啊，这个是世界遗产，包括埃及什么。但你鼻子还给人家嘛，你把我们那个长城的砖搬回来啊，你拿过去干什么？ 这个 他又不还， 这个马先生的强项，你来议论议论。 因为这一百年的历史呢，是一个世界格局重新划分的历史，起码是200年以来吧，这个整个布局发生变化。因为我们过去东方是强大的，可是科技革命以后呢，我们没跟上这趟，一下就衰落了。衰落的时候，当时呢有点怨天尤人。中国文化是要把这个责任推卸的，不承担的。你比如我们典型的教育孩子就是，你看这个孩子叭摔一跟头，西方人就站起来，你自个儿摔的你不站起来，算肯定是这么教育吧？ 对， 中国那个家长扑过去，把孩子抱起来就拍那地说都赖他，这就是我们的教育。你知道吗？我们的教育就彻底把这个孩子教育成，哦，有责任我先第一个反应是推， 对， 中国人犯了错误你批评他，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是谁让我做的或者是怎么的，他一定要想办法先推卸一下，那么第二下再承认呢，确实我也没注意，但是呢他要推卸出去，这是我们的文化的特征。所以在这个一百多年啊，从这个鸦片战争以后吧，中国人就没找着毛病，就后来就赖在自己文化身上。所以我们的文化就一百多年就是批判嘛。 所以你看这个到咱们这个武打片的精神又讲男儿当自强， 对 吧？ 这是中国最传统的精神。 对，这所以大哥你说到这个，我还真的对你啊有一个请教了，就是大家其实到现在都爱看功夫片，爱看武侠片啊。可是我上次啊见到一个武打明星，他就跟我讲一种感慨，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他说呀，我现在去拍武打片呢，不过瘾了，一点意思都没有。我说为什么？他说过去啊，是我们两个会打的，比如说我要跟成龙一起打，我们能够啊越打越好，我们两个都知道怎么打，而且这个打得很过瘾呢。他说但是现在我这一打呀，那边可能是李宇春或者是周迅，对吧？他说这个，而且现在的导演的这种拍法 都是完全没什么实在的，就是做一个动作行了，你根本用不到打。哎，他觉得很没意思，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太多原因了，骨牌效应，骨牌效应而令到我们今天的武侠片吧，功夫片吧走下坡。如果你真的现在看动作，看爆破的，我们现在动作、爆破、特技、科技、computer graphic、蓝布景、绿布景，你都拍不过外国人。 对， 我们只有一种片子，就是真正的动作片， 真功夫。 所以今天我十二生肖就拍回我以前的电影，我能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是合情合理之下，你看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现在我们就是市场要大明星，studio 要大明星啊，比如窦文涛红，就用窦文涛吧，八部戏都是窦文涛啊，文戏也是你，梁山伯也是你，醉拳也是你，不会打不要紧，他只来一个小时，行了，找替身，替身啊，你就来这样的，你想收工走，你又走了 啊，是， 你是变成就是最容易就是飞，你看现在。啊，飞最好了，头发一长，你什么看见？全部替身。现在你看，现在古装、明初、时装都飞的， 都飞是。砰！是，太虚了，我觉得。 不是，这还是刚才那根源问题，就是文化和科技。现在电影是文化还是科技？你看，有人主张就是科技，甚至有人认为将来有没有演员不重要了，重要是我科技全给你做了，你想出什么明星就出什么明星了。但是武打本身是一种文化，它武侠精神在中国是一个很久远的悠久的文化， 对， 这种文化对中国人内心是有很强的这种影响力的。而且在西方上呢，对西方人呢也能建立起中国人那个形象，过去中国的这个武打片，那么这武打片一出去，中国，哦，这是典型的中国功夫嘛，功夫这个词儿英文中都是从我们的中文中去的嘛， 对对， 对吧？那么这种精神呢，今天在电影中呢逐渐被娱乐化，就跟咱们刚才一开始说的似的，就是它的科技现在要战胜文化，这是一个危险。 但是我看多了这个科技以后啊，我觉得我还是要看真功夫。 所以是是是， 所以今天我可以在美国生存呢，所以我蛮可怜的。我也想拍那个飞来飞去的，多简单了，做那飞，我也想做 Spiderman 呢，对不对？他们花几千万做完那个画一飞过来，我只是要做这样子，砰。 演得好， 我也想啊，给我这么多钱，没人请啊， 就是请你跳楼是吧？ 你看成龙跳真的，你不是真的不看，所以我蛮可怜的，但是也形成我很幸运的，我到今天还能在动作武打片站在第一线， 屹立不倒啊！而且，所以我就真的就像我们国歌唱到啊，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我觉得像大哥这样，他能让世人、世外、外国人、世界上的人尊重，靠血肉的代价。 真的， 这家伙 还有一点是别人不惧的，所有武打心里不惧的是他有个天生的幽默感。 哎， 这在他的武打片里，从我们最早看的那个。那是西方人最容易接 受的，这是他跟李小龙的不同。 对，而后面的包括武打星里都没有这个天生的幽默感，这个事儿还装不出来，就是说你自己挠你自己是不痒痒的。 对对对对对， 必须是别人挠你痒痒，你自己挠你多痒痒的肉，你自个儿挠他也不痒痒。那么这种天生的幽默感呢，是最容易东西方沟通的。你比如我们喜欢看西方电影中，也是非常愿意看到会心的一笑，对吧？你看西方的电影中，不管多严肃的片子里，都掺有这个。 没错， 他那个片子就是 他这种鬼马啊，这种搞笑的精神，好像是从 骨子里的 露出来的。 这是我本身，我人就喜欢这样。 对对，他本身就喜欢这样的，而且他在所有的他的作品中沿袭了这一贯风格。你要让他演一特正规的武打戏吧， 没错， 你倒觉得不过瘾了。 没错 对对 没错， 一定要有这个笑料出来。 就是有个女孩说，我一看见他那大鼻子，我就想笑。 你叫我做陆小凤怎么办？ 哎，笑吗？ 拍戏很多叫神来之笔，所有你变的喜剧都是我现场忽然间那一刹那那个 moment 我想到的。他们的造型啊，或者是他们在现场给我的一个灵感吧。 哎，但是大哥，我今天逮着你，我要问你一个，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回答了啊。 说。 但是呢，大家肯定 无所不谈， 都想知道，就是说啊，这个李小龙啊，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就是说。要是你现在跟李小龙是一个岁数，你们俩谁打得过谁？是不是很 一个岁数 啊？ 没有人，有很多外国人那么问，也就没有像你那么问。如果现在是同一个岁数， 就如果状态一样的话， 嗯， 打起来会怎么样？ 让他赢吧， 大 哥宽厚， 宽厚 啊！ 我比他高。 你哪方面武功比他高？ 没有，我第一人比他高。 你身高比李小龙高？ 我高，我跟他拍过戏。 哎呦，那李小龙很矮的。 我比他高，我比他快，但是他肌肉比较熟。我给你看看我以前的肌肉不赖的。 他肌肉比较熟是什么意思？ 没 煮熟了。 没有，他是很 紧 着，他是单骨，我是双骨。 什么叫单骨双骨？这都不懂。 你是单骨，你看我们就是双骨。 哦，这儿有两个骨头， 对， 这符合科学吗？我们 没有 骨头细的， 骨细骨粗。 哦，你的骨头粗， 我的骨头粗。 哦，因为你看，我上次看一个李小龙的纪录片，就讲啊，他我都不可思议，说他那个时候的拍片环境啊，甚至那些群众演员找这舞狮啊，说随时都要跟他挑战。他说有个外国导演回忆说，我跟李小龙要说戏呢，说李小龙跟他说，你等一会儿啊，噼里啪啦把这武士打趴下在底下踹几脚，再回来跟他说 话。现在已经把李小龙都神化了， 是吗？ 我们以前跟他拍过电影，他 你觉得他是怎么样？ 很好，非常好的一个人，但是呢，是给旁边的人给捧坏了，就是他一来哇，就这样，所以他讲什么都对。 哦，是这样。 我， 他算有真功夫， 有真功夫，每个都有真功夫。 你比如那个时候，他被当成武术家， 对， 但是呢，从你们开始，你们这种就叫这个功夫演员，他还是不是？你觉得你们是两种练家子？ 对，他是研究自己把 boxing 跟咏春摆在一起， 拳击和咏春摆在一起， 而且他第一个把这种踢脚，我们在学校也踢这种法啊，弹腿啊， 对， 那他就变成 side kick 啊， 前面我们叫 my gally 马瓦斯 gally， 他可能叫前踢弹，他把它变了，而且把双截棍也摆在，双截棍很久已经有， 对， 单截棍、三截棍，他第一个什么东西，醉拳早就有了，为什么一讲醉拳，哎呀，成龙。 对，我就 是看你不是我发明的，醉拳本身就有，蛇形刁手怎么？但是你一讲蛇形刁手是成龙的，一讲双截棍李小龙的，一讲功夫，其实就是满万佛归宗一少林，就是少林包括很多门派。现在我可以李小龙自己一变了一个折拳道，我可以现在叫龙拳道也行，不过我不去做，我没有去做这个的必要。 我看你现在做的呀，应该叫忍者之道。呵，这家自虐，他这个真是，你想他都这么大岁数了，这个不年轻了。这次拍这个十二生肖，我就看他们这个片场花絮，说你从老高的地方，嘣一下就摔下来，摔下来躺原地躺五分钟没动，说旁边这个人呢都吓傻了。 对。 就看这鸦雀无声，他在地上躺了五分钟，然后起来说，你们以为我死了吗？ 没有，我是他整个画框啊，他是这样子，刚刚一摔下来，噔一下，杠一下，我整个是我喘不了，我不要动，不要，我不知道我骨头有没有事啊，我先没事，我就起来，一起来之后我再一看，全场人就 呆了 、我继续要拍下去啊，我跟着我还没死了，每个哭伤这么脸干什么啊？你看笑了吧？一笑继续下去，那你还得拍，痛不痛？我当然痛。 但他们说掀起衣服，这一腰都是血呀、 啊。我就无所谓，我不到医院就不算受伤，受伤我每天都有 啊， 每天都受伤。我们 我的天哪， 你觉得他这个人真是 对。所以那天我看了他那个片花，看有一个镜头，我回去就跟太太讲，我说我对这点实在是有点佩服。他去了一个火山口，就他一人，吓死人。那边那个咚就炸起来了，他说幸亏风向是冲那边，要风向冲这边，一下把他淹了。 因为 那太危险了。 他们在叫我走，我讲不行，拍纪，他们有人在拍纪录片。 对， 如果一走呢，我是不是这样子？哎，我会这样走，那个纪录片一定会存下来，那我就很这样，很 狼狈啊， 很狼狈。啊、噔一下，哎，有人在拍，不行，我不能走，我的眼睛一直看有没有石头飞过来。完了之后，哎，风向在这边，好，没事，跟着。回来，每个人都大哥你好英勇啊！ 哎呦，哎， 其实我倍儿怕的， 竟然倍儿会说倍儿，镜头感很强， 真怕。 哎，真的，你会不会觉得这样活得累啊？就是因为你在任何场合都得对自己有要求啊， 所以 我得是大哥 啊，对呀，啊，所以我不是超人。每个人说大哥，你说那个哇，你怕不怕？怕。我在上面的时候怕，我那个钻车底我不怕，两个骨子在，但是一开机器，我知道我把这个完成它。如果你说我一进去，我那个脚会给那个车啊是弄断的，我当然不进去。所以往往意外都是这样的。我跳那个红番区，我从那个桥墩跳过去，应该可以吧？没问题，来吧，拍吧，咔！一看脚面从上，哎呀，断了，算了，拍你摄影师，你拍到这个镜头没有？他说你脚断了，我说你别管我，你拍没有拍到啊？拍到，行了。OK 了吗 ？OK， 送我到医院。我先问他镜头有没有拍得到。 你是不是痛觉神经比一般人迟钝的？ 也不是，我能熬得住痛。 我天哪，这是非人呢，这是。咱们去广告，锵锵三人行。 我的手断了这个样子。哇，那个滑轮机看起来很简单，非常难。但是当你会的时候呢，就很好玩。当你在那个斜坡一直往下滑的时候，那个脸就对着那个地面。你就感觉到那种， What you show me now? You need to stop. You have to draw the line on the floor to see where your wheels are going and make it logical. And stop. 很难，人家练十几年，我练一个礼拜。 所以最后一趴咱们可以谈谈成龙的下场。你这样的话，就刚才给我们示范手指头， 这个是这么断，这个是这么断，这个也是这么断。我是 A 计划看过没有？ 看过。 A 计划那个人拿个沙发一怼我，那个沙发多重啊，沙发连人倒后滚下楼梯，跟着还要抓一个人的衣服，这样子一抓打三拳。看，普通人如果替身一定是地看换演员起来，我不是，我永远是要全部做给你看，站起来抓人打两拳。但是我抓人打两拳的时候，我一看，哎，我的手怎么在这边来？我这么抓，这个手不是中指啊，这个手是在这边，但是我还是当当当两拳，看看了之后，我从这边扒把它扒回来，咔一抓，完了，哎，机器摆这边， 对， 机器摆这边，就这样， 对。这点小伤还用去医院？但是这路子， 你看我这个，这边 豁了，我的天， 这个是整个一怼，嘣，门牙也没了，这边整个裂开了，抓住，哎，镜头摆这边，继续拍，抓一天缝起来了。 哎呦，他这愈合 能力，这边是爆的，这边是爆的， 我的天， 牙没，这边牙是没了。 不过你皮肤很好，根本不是不仔细， 我血型好， 对他不说看不出来。 哦，凝血功能， 哎，我很少到医院，除了脑开刀才到医院。 这还真是天赋异禀。 对对。 但是你觉得你现在这身手，你都50多岁了， 你不觉得怕失手吗？或者危险的概率就增加了呀？ 小心了， 小心了， 小心了，而且经验够。 经验够、嗯、冒险的经验够了。哎，你是享受这个呢还是什么呢？ 蛮享受的， 冒就做这些危险动作的时候、觉得很嗨是吗？ 对，你看看我掉在直升机外面，在马来西亚天空飞，哗，还要撞那些东西，要多少人你现在去做你做不到，经过政府批准，特技专家在旁边，自己我们的所有的机器，第二部直升机在外面，我还吊在外面，下面还有工作人员，我还有钱收。 我明白了，你知道吗？根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他肯定是属于生命能量特强的那种人，但是他在生活里啊，又是一个特别守规矩、讲整齐，实际上啊很压抑的人，所以他把他的这个能量啊，都在这些个拍片子的冒险里边宣泄了，这是不是一个理解？ 但是你很刺激， 很刺激嘛？ 对，这些东西是很刺激。哇，你那个血沸腾，好像我要跳直升机，我要跳到那个梯子，我从那个天台跳下去。你看下面的纸皮盒是豆腐干，如果我一跳，我在南斯拉夫受伤就是如此，有个黑影，我一抓那个树枝一滑，整个就掉下来。同样的，我要跳那个直升机下面那个梯子。我说我滑不了，因为我的脚可以在下面顶住。好，我要跳这个，两天没跳， 怕了两天， 也很蛮怕的。到了后面，大哥很多记者在对面，嗯、来吧，我对准他去跳，我忘了那个风处，我一跳，抓不到，他那个风把我压下去，咣就抓住，完了之后，哇！自己吓一跳，把我降下来，所有人拍手。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这就是他的高招，所以就看出来这人呢、都是有命的，他这命啊， 对，就是这命。